好啦，咁樣呢，好歡迎大家今日呢、再次嚟聽我講關於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嘅內容。咁之前嗰幾集呢都講過啦，咁樣我呢介紹緊唐君毅先生嘅一本書，就係呢一個人民精神之重建。咁樣呢本書裏面呢就講關於呢個中西人民精神嘅內容，有好多反省嘅。咁樣今日呢開始呢，我就會講佢其中一篇叫做宗教精神與現代人類。咁樣呢篇文章呢，其實上次講呢個本書嘅內容嗰陣時候都大概講過，係講緊我哋呢而家現代人呢係要用呢個宗教精神嚟到去擔負起呢個時代嘅苦難，用呢個宗教精神嚟到去嘗試做呢個中西古今人民理想嘅匯通，希望可以由此而解除呢一個苦難。所以呢就唐生寫了一篇呢宗教精神與現代人類，我們看看呢他這篇文章裡面呢其實是想講些什麼。這篇文章一開始呢其實呢就是講一個人和天的合作，人怎樣可以和天合作，由此而挽救人類的問題呢。人類的問題是什麼？我們現代人的問題呢就是這個物化的問題。人和天的合作其實是可以用來這個解決挽救人類這個物化的問題。這樣我們其實看回現代中國文化的問題，很多時候就跟這個西方文化有關，就是因為我們在現代的中國很多時候都是感受到一個西方文化對中國文化的衝擊，咁樣就出現好多呢思想上面嘅唔協調，咁出現好多個問題，災難好多時候呢就由呢度開始。咁而家呢我哋要講嘅呢所謂宗教精神同現代人類嘅關係呢，其實就係要由呢一個西方近代嘅文藝復興開始講起。呢個西方嘅文藝復興呢裏面有一個人民主義的運動，這個14世紀至17世紀當時有一個人民主義的運動，而人民主義運動的興起呢，其實呢它是用來反對中古時代的一些問題的。反對什麼呢？第一，它就反對這個中古時代的一個以神為本的一種主張，或者一種風氣，重視神而輕視人。這個中古時代呢是一個以宗教為主的時代，所以呢他當時呢是一個神本的時代，重視神，很重視上帝，這個而比較輕視人。人民主義呢就是用來這個其中一點呢就是反對這個中古的神本主義。第二點呢就是這個中古神學呢很多時候呢都會出現一個所謂獨斷的教義，即是說呢一切的學問都以神學為本，你無論做科學文學藝術等等，全部都是為這個神學服務，神學是這個最高的一個學問，所以這個中古時代的神學呢有個獨斷教義的味道，所以人民主義運動呢就是要反對這個中古神學的獨斷教義。第三呢就是要反對這個中古教會時期的個制度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古時期呢這個基督教呢在政教上面呢那個影響呢是非常之龐大，這個它有一個很龐大的制度，一套很龐大的文化，當時呢這個呢是很難有其他一個文化的發展可以呢自由進行。所以這個呢文藝復興的人民主義運動呢就是要反對中古時代這一種這樣的風氣。所以這個呢西方的文藝復興呢其實呢它是代表著人呢是由這個教會的統一裏面解放出來，追求這個個人自由。文藝復興之後呢人呢就可以在這個神學以外盡情地發展他的科學哲學了， 盡情咁發展佢嘅藝術啦。啊，即係唔一定咧要喺神學底下嚟到去發展。啊，唔一定咧啊，科學哲學唔一定都係要為神學嚟服務啦。啊，呢、這個啊可以呢個盡情去啊自由發展啊唔同嘅學科。啊，藝術嘅發展啊。咁咧唔一定淨係要研究一啲啊，或者發展一啲宗教性嘅建築啊、音樂啊、繪畫啊、雕刻啊、文學啊咁樣啊，即係呢啲建築、音樂、繪畫、雕刻、文學唔同嘅藝術範疇啊，唔一定淨係講佢嘅宗教性嘅啊呢、這個咁樣，所以呢個咧就可以自由咁發展啊，所以咧就當時就發展出啊好多所謂人性嘅藝術。開始冇咁着重講神啊，唔係所有藝術都用嚟歌頌神啊，而係出現咗好多藝術咧，係用嚟表現呢個人性。咁國家政治都係啦，國家政治咧，再唔係一個咧統一嘅一個神聖羅馬嘅帝國啊，一個大嘅帝國啊，再唔係一個咁樣嘅模式啦，而係發展出近代嘅呢個民族國家嘅政治啦。人類嘅理想都係啊，呢、這個喺文藝復興之後咧，呢、這個人類嘅理想咧啊，就由呢個天國啊，由呢個上帝啊發展出喺人間建立一個類似天國嘅理想啊。因為中古時期啊，基督教嗰個理想係咩啊？嚇，係個天國嘅理想啊，理想係天國啊，最理想嘅係上帝。好啦，咁樣到咗呢、這個啊文藝復興之後咧啊，呢、這個。我哋講緊嘅啊，呢、這個唔再係服從喺呢個神學底下嘅時候，我哋就係要喺呢個人間世界裏邊啊，建立一個類似天國咁樣嘅理想啊。咁應該點樣建立出嚟咧？咁咧就唔同啊嘅人咧有唔同嘅發揮啦啊。咁樣耶穌佢話：上帝嘅事歸上帝，凱撒嘅歸凱撒。咁文藝復興咧，其實咧就係將人性嘅歸翻人性，自然嘅啊歸翻自然啊，文學、藝術、科學全部都歸翻佢自己啊，唔會再係啊呢個咧，一切都係為呢個神學或者宗教服務啦啊，全部可以歸翻佢自己啦啊，唔需要咧所有啊學科啊所有活動咧啊都係為呢個神學或者宗教嚟到服務。咁所以呢個文藝復興之後啊，呢、這個咧就發展出好多唔同嘅學問。呢啲學問咧啊係會對各種唔同嘅人格啊，對各種唔同嘅方向啊都加以尊重啊。所謂呢個千岩競秀啊，萬確爭流啊，由呢一個咁樣嘅發展咧，就成就咗我哋西方近代文化嘅百花齊放。咁喺中古時期咧，呢、這個人如果要上天國嘅話咧，人嘅理想係要求上天國。你要上天國咧，就要認罪啊，你咧就要克服自己啊，要認罪，然之後先可以上天國。啊、但係到咗文藝復興之後咧，我哋要建立嘅咧係地上邊嘅人國。啊、要建立一個所謂類似天國的理想嘛，但是在人間建立的。在建立人國的時候，我們呢、就不是變成就重點就不是認罪了、而是怎樣呢？而是要征服自然，戰勝世界、而這個所謂征服自然的思想呢跟科學結合了、這個征服自然呢時都不是那麼容易、但我們如果跟科學結合呢啊，就能夠變成一個咧大規模嘅征服自然啊！呢、這個咁啊，形成咗近代嘅所謂工業文明啦。好啦，咁出現咗工業文明之後咧，就出現呢個所謂資本主義經濟啊。有資本主義經濟咧，跟住咧就出現呢個反資本主義經濟嘅一啲主義啦，就係呢個所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咁樣，所以咧，呢個就係整個西方文明嗰個發展嘅步伐啊！呢、這個近代啊，所以我哋呢個近代嘅西方文明咧啊，其實就係由呢個反中古宗教開始嘅。咁所以咧，由呢一點嗰度嚟到睇咧啊，我哋呢個西方近代嘅人民主義咧，其實係由神本啊發展到人本，由中古啊發展到近代。啊！呢、這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區分嚟嘅，啊呢、這個 这个19世纪法国的哲学家孔德，他就认为人类学术那个进化是怎样呢？就是由神学时代去到玄学时代，然后去到实证时代。他的说法就是这个神学时代，就是讲这个中古基督教，或者未必讲基督教的时候，去到玄学呢，形上学，这个跟住到实证讲科学了，是一个这样的发展。这个咁佢嘅主張咧，就想用呢個人道教嚟到代替呢個神道教，即係佢，所以佢覺得人類嗰個學術嘅發展咧，都係咧慢慢係由神道發展到去人道嘅。呢個咁另外呢個19世紀德國嘅哲學家費爾巴克，佢咧就被稱為呢個人本嘅唯物主義者。費爾巴克咧就話呢個第一思想就是神，第二思想咧係自然，第三思想咧係人。咁樣咧，其實佢嘅講法咧都係認為人類嘅思想發展咧，就係由呢個中古嘅着重神嘅思想啊，個第一思想所謂呢個就開始發展，一路到發展到呢個所謂第三思想啊，就近代就係一個重視人嘅一個思想啊，即係呢個咧西方嘅啲哲學家咧都係認為咧呢個。西方文化的發展呢，由中古之後開始呢，慢慢呢就是這個所謂由神著重講神，就發展到近代的著重講人的這種這樣的發展的模式所以呢，我們由這個西方文化的這個發展歷史看上來呢如果我們呢是想了解这个西方文化这个发展历史呢，我们就会见到其实现代人呢，其实呢是很想保存住现在我们这个西方的近代文化的这个我们一路发展下来呢，其实呢我们是想要我们这个西方近代文化就是说呢，我们是想现在这个要是在地上面建立一个很理想的人国这个这样的发展的咁如果我哋想保存住呢一種咁樣嘅西方嘅近代文化嘅話咧，我哋要著重嘅係咩咧？就係咧，我哋係尊重每一個人嘅人格精神我哋有一個咁樣尊重人每一個人個人嘅人格精神我哋咧係要相信呢個人民主義嘅因為呢個發展咧係由呢個神發展到人，所以我哋近代咧就要著重我哋如果要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这个人民主义了。所以呢，现代人因为呢都相信或者都想保存我们这个西方的近代文化的这种着重个人人格精神的模式，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去反对这个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的俄國的共產黨佢咧亦都係摧毀個人自由的組織所以咧喺呢方面睇咧佢咧又係呢個咧屬於唔尊重個人人格精神的一個組織啦呢個，因為佢要摧毀個人自由嘛呢個，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佢其實咧係有啲類似呢個中世紀嘅基督教。咁所以呢個英國哲學家羅素咧就好厭惡呢個共產黨呢個佢好厭惡共產黨之餘咧，佢同時亦都好厭惡呢個共產黨嘅文化淵源，就係呢個基督教因為呢個咧亦都係呢個點解會係咁摧毀個人自由嘅咧摧毀個人自由嘅淵源咧係來自呢個中古嘅基督教羅素係咁認為呢個但是这样的时候呢，其实呢唐生呢就认为罗素呢其实呢他是忽视了一个西方中世纪时候的宗教的价值当然这个西方中世纪时候的基督教呢是有他的问题这个讲不着重这个个人的人格精神这个摧毁很多个人的自由这个是确实是有这个问题在这里但是 係咪就係完全冇價值呢？西方中世紀嘅宗教會唔會都有佢嘅價值呢？咁樣咁而家唐生要想講嘅就係呢個問題呢個啊。所以唐生其實呢就並唔係真係反對基督教，佢係想體會返到底佢嘅價值喺邊度呢。唐生佢其實認為呢基督教係有佢嘅價值呢個啊，只不過佢就唔認為基督教價值呢係比一切文化高，或者比中國文化嘅價值高唐生甚至認為其實基督教在某些方面呢那個價值呢其實是不及得上中國文化添咁樣嘅呢個。好啦，咁如果我哋講呢個現代文化我哋認為呢現代文化呢一定要發展呢個人民主義精神我哋要講返人民主義要着重返講人着重返講呢個人嘅精神，人嘅人格價值咁樣我哋點解要咁樣嚟到去講呢點解一定要發展呢個人民主義精神呢就是因為呢我哋係要對付呢個唯物主義，要對付唯物主義。咁呢但其實呢講唯物主義呢我哋好多時就諗起共產黨呢個或者共產主義但係其實講唯物主義嘅就唔係淨係共產黨這個唯物主義呢是一個比較廣義的唯物主義只要是視人如物，當人是機器這樣去駕馭的，這樣來看人的，這樣的思想呢我們都是叫它做唯物主義。所以呢其實就算是今日的市場經濟都好，很多時候呢我們都將人當為一個一個物資將人咧當成一個機器咁嚟到去看待嘅時候咧，就算喺今日呢個市場經濟底下，都可以算係一個唯物主義咁樣唐生而家要講嘅咧，其實咧我哋一路講中國文化所着重講嘅咧，其實都係所謂人性人性咧就唔係物性，所以人本身咧就唔係唯物嘅唯物咧。就是講物性這個人性和物性是相對的這個，所以這個呢我們講人民主義講人性正正就是用來這個呢對付這個所謂唯物主義用來跟這個唯物性相對但是我們講人性的時候呢其實就不是跟神性相對正正就是因為呢很多時候我們以為這個呢講人民主義由中古的神學那裡呢發展出來以為講人性一定是跟神性相對那唐生就說不是的其實人性其實是跟物性相對就不一定是跟神性相對因為人性呢其實可以呢發展成為神性中國文化的講法是這樣所以唐生所講的人民精神呢這個人民呢就不是一個跟神相對的一種講法因為西方那個人民主義呢很多時候呢就有一個跟神相對神本主義相對的一個講法唐生所講的人民精神呢就不是用緊跟神相對的這個人民的意思這個人民的意思呢是用緊一個中國古代的意思來到去講的中國古代講的人民呢是講一個人民化成即是說是講人民化成 的一切的事物叫人民所以呢是可以包括一切人的文化包括宗教包括神性所以儒家所講的人呢在儒家的講法裏面呢並不是跟天相對的所以呢中國人呢天人呢不是相對的天人呢是合一的中國的人民思想從來都不反對天的只會講天人合一參讚天地化用現在我們用這個中國傳統思想的立場來去講這個人民思想用這個 中國傳統的立場來到去講這個文化的態度，跟這個西方文化的講法就不同了。因為呢西方剛才我們看回這個西方文化發展的歷史呢，就是講人民主義呢，就是由這個反神學反宗教開始的。咁咧，中國人呢種所謂人民化成呢個人民思想或者人民精神嘅意思咧，就唔係由呢一個反神學或者反宗教開始嘅中國人嘅人民精神立場同西方文藝復興以後嘅反宗教思想唔同西方文藝復興之後嗰、那個人民主義咧係反宗教嘅但是唐生現在要講一下我們中國人的人民精神呢，其實呢並不反宗教的西方文化應該要有一個新的人民主義新的人民主義呢就不會跟這個神就不是一個跟神相對的人民主義這個即是西方文化如果一路的人民主義要發展呢，唐生覺得呢就應該呢要有一個新的人民主義不能夠呢只是好像這個文藝復興那樣呢那個跟神相對的人民主義不能夠完全呢只是呢用這個人民主義要反神這個咁唐生嘅主張其實覺得呢，我哋如果要講人民精神，要講人民思想嘅時候呢唔單止唔一定要反宗教甚至係要保存同埋發展呢個宗教精神其實呢樣嘢先就係西方文化裏面現代所必須要有嘅西方文化如果想要發展嘅話呢一定不能夠只是直線地向前發展的這個一定不能夠呢只是呢一個呢一路呢向著這個現代文化這樣呢直線向前發展而是呢我們一定要呢回轉頭去看回這個中世紀時候那個宗教精神是什麼古希臘時期那個精神是什麼那個形上學的精神是什麼這樣即是說呢我們要反本要反本這個人類的文化發展呢是有普遍性中國文化的發展這個呢固然要反本就算是西方文化的發展呢其實都要反本才可以開新但是我們現在現代人在西方現代文化的發展底下呢很多時候呢我們時時都只是想著怎樣去保存我們現在現代西方文化而不是很想聽這個所謂反本開新的講法也都不是很去理解因為這個是現代潮流來的嘛、這個你們走去講回古代我現在要回到古代這樣就沒什麼人想聽、這個要復古沒什麼人想聽、這個這樣這個唐生看回我們現代西方思想的發展是怎樣呢就是由中世紀那個神這個呢跟著就講到人而人呢就由這個理性主義講這個理性主義講經驗主義一路講到現在就講生物本能再發展呢就講這個唯物主義這個咁呢由神到人到人的經驗人的理性到人的經驗再到人的生物本能再到唯物這種呢就是一種思想的下降由這個好由神性慢慢一路下降到人到物質這個呢是一個思想的下降這個所以發展到最後呢人的思想呢就只會注意那些物質的重要性發展到只是注意物質的重要性那這個呢就是所謂發展的極限那這個就是所謂思想外在化到了極限它的下降也都到了極限那到了物質之後會發展什麼 啊，咁樣咧啊，冇嘢噶啦嚇，物質之後剩翻嘅就係所謂空間啲虛無啊、虛空啊、虛無虛空嘅嘢啊，因為冇嘢啦已經啊。咁但係我哋人類嘅思想唔能夠一路咁樣一路咁向下發展到去虛空虛無，我哋一定要翻轉頭，翻到去呢、這個神性啊，人同神要重新合作啊。咁先能夠拯救呢個人類啊，令到人唔好再繼續物化，繼續變成空虛啊。咁所以呢個未來西方文化嘅大方向咧，唔能夠啊發展到呢個所謂宗教死亡，而係應該要回歸宗教啊，要宗教再生啊。如果俾我哋呢、這個啊現代文化嗰個唯物主義勝利咗嘅話咧，人類文化咧就係、是、滅亡啦。這個而家一路其實慢慢咧就喺個步向滅亡啊。不過唐先生相信嚇、啊，其實人咧總唔會係啊全部都走向物化嘅啊。只要我哋唔走向物化啊，我哋唔願意走向物化嘅時候咧啊，就有呢個所謂精神上升嘅要求啊，我哋就會要求我哋嘅精神向上升啊，咁我哋就會去啊尋找呢個宗教精神啊，咁樣咧就可以啊挽救到人類嘅命運啊。咁樣呢個我哋要講翻宗教精神，但我哋睇翻中世紀時代嘅宗教確實係好有問題嘅喎啊呢、這個啊。咁唐生話呢個中世紀時候嗰個宗教咧，確係好多問題啊，有好多害處啊。但係呢啲咁嘅害處啊，經過呢個近代文化嘅洗涤，再發展出嚟啊，咁而家呢啲宗教咧嚇、啊，我哋再發展出嚟嘅宗教咧，就應該咧會順利好多啊，應該可以發展出啊一個對治人類物化精神的一種宗教啊。咁唐生覺得啊，西方文化是咁樣啊，中國文化啊亦都係咁樣啊，中國人的人民精神啊，認為人咧係天地人三才之中啊，天地人三才咧，人咧係喺中間嘅啊，人喺中間嘅時候咧係上通天，下通地啊，呢、這個所以呢個咧儒家嘅講法咧，呢個咧係一個所謂大中治政之道啊。不過咧喺啲儒家嘅學者裏邊咧，可能都有啲毛病啊，因為可能有啲學者咧嚇佢咧會咧啊太過排斥啲宗教啊，有啲儒家嘅學者咧講法咧就淨係講呢個利用後生啊。有些就忽略了利用後生啊，有些就忽略了那些物質的用處啊，這些這樣即是有所偏執的一些講法呢都有毛病啊。這個儒家所講的人呢，其實應該是一個啊所謂盡心知性知天啊，人心即天心，天人合一啊，這樣的一個境界、啊這個、即人呢其實可以發展到一個所謂叫盡心知性知天，人心即天心的一個境界、啊、這種境界一個天人合一的境界、啊、所以儒家所說的這種人呢、人可以發展到一個這麼高的境界的時候呢、啊、這個並不是說一個外在的神、啊、而是說一個人呢達到一個極高的精神境界、啊、這個啊，即係聖賢境界啦！啊，呢、這個啊，呢、這個聖賢咧人咧，當然係一個嚇啊，私欲好少嚇、啊，不著重名利咁樣嘅人啦嚇，呢、啊這個極高境界嘅人啦，呢、這個啊，啊，但係我哋一般人啊，面對住呢個現實社會啊，我哋好多時候咧嚇、啊、就冇咁容易一開始係做到聖賢嘅嚇、啊，我哋總係要啊，先係要存在喺個物質世界裏邊先啊。咁就算係聖賢啊，佢都要先存在喺呢個物質世界裏面先做到聖賢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呢個物質世界裏面啊，咁我哋咧係要都係就算係講儒家嘅思想都好咧、啊、都係要了解啊，同埋要去主宰呢個物質啊。 这个是人类精神活动的开始，人类精神，我们现在讲紧人，讲紧要发展人的精神，这个我们讲紧人不好物化的时候，其实想提升我们人的精神，我们人的精神不好一味沉沦去到物质那里的时候，发展人的精神。但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人的精神这个个活动的开始呢，其实呢都是要由了解和主宰物质那里开始。咁所以就算是儒家的讲法都好呢，都会讲这个利用后生，我们人呢都要有一个充沛的力量，我们要有一个充沛的自然力量、物质力量，我们身体要有健康，要有真的有力先得㗎嘛，咁先至可以从事我们而家所讲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些道德文化的生活㗎嘛。头先呢我啱啱讲到这个中国儒家的精神呢，是都着重这个呢利用后生的方面的，这个都是仍然呢都是会着重去了解去主宰这个物质，仍然都是需要呢处于这个物质世界之中，怎样去处理这个物质世界呢，这个就是所谓利用后生的内容了，这个。所以儒家中国儒家的思想呢，其实都是着重这个呢利用后生的这一方面的有。但除了讲利用后生，着重讲这个物质世界之外呢，这个同时呢亦都有佢精神超越嗰一面。这个其实人相信一个外在的神，譬如佢相信一个上帝，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呢就已经可以令人超越物质，这个是令人的精神呢可以超越物质的条件之一来的，人可以相信一个外在的神，所以呢就算是一些民间的宗教，所谓一些渔夫渔妇甚至是迷信求神保佑等等，这些这样的相信一个外在的神的一些这样的想法呢，都是可以令人呢超越这个物质的，超越这个物质，可以平衡一个只是懂得追逐物欲的这种这样的趋向，这个，当然这些比较这个简单，超不超越得到就不一定，因为这个呢始终呢一些比较简单的宗教我们一般人如果明白到一个所谓天人不义，很多时候呢亦都要需要所谓这个以为这个天是外在的，这个我们很多时讲天，中国传统儒家呢很多时会讲这个所谓天人不义，讲天人不义的时候呢，其实呢最初呢可能呢都是将这个天呢先视为一个外在咁嚟去睇，然之后呢对天有一个崇敬意识咁样嚟到开始，咁这个呢亦都是所谓一种呢宗教意识这个所以这个呢儒家呢讲这个天的讲法呢是一种宗教意识或者一种宗教精神在里面这个所以这个儒家的讲法呢除了有这个利用后生这个社会文化的层面的实践之外呢它呢还有一个所谓宗教的层面所以这个呢讲儒家的学问呢既有这个宗教的层面，它亦都需要一些很实用的，譬如这个科学生产技术的辅助，这样才可以发展到一个所谓利用后生的一方面。所以这个儒家学问的发展呢，其实呢有利用后生的一方面，有宗教精神的一方面，这样有两方面的发展。那利用后生的一方面呢，其实应该要发展这个科学技术。这个中国古代的儒家呢其实原本呢讲这个宗教道德哲学利用后生这个是全部混而为一是没有分开的这个所以这个儒家的内容儒家思想的内容呢其实呢是应该是可以包括埋这个科学和宗教在里面这个不过呢因为儒家思想后来发展慢慢呢是特别重视人的所以呢在这个 宗教和科學方面的發展呢，慢慢就比較忽略了，重視人的學問就比較忽略了這個宗教和物質方面的發展。所以呢，唐生覺得儒家的精神呢，其實呢到現在為止呢，其實是未曾充分被發展的。因為儒家精神其實除了發展人的精神之外呢，應該再繼續發展這個利用後生和宗教的精神，即是呢科學技術和宗教呢都應該要有所發展。如果能夠得到充分發展呢，那這個天地人三才其實都是應該包括埋這個科學和宗教，包括埋科學和宗教的中國文化呢，這樣個人文化成的發展呢先算是極致。这样的理想呢，这个和未来西方文化的宗教重生的发展呢才能够互相配合。这个即是如果我们要跟这个未来的西方文化配合呢，中国文化的发展呢也都是要这样去发展才能够配合到的。唐生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类文化的大潮流，天造地设的自然方向来的。即是西方文化是向这个这个重建宗教生活的方式去发展，中国文化的精神亦都应该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唐生觉得这个呢，我们如果由这个文化的大潮流来对去看，看这个唯物主义。这个唯物主义其实只是在西方文化史上面的一个阶段。由这个近代的机器文明发展出来。其实呢只是其中一个变态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只是一时的发展来的，这个唯物主义西方文化是这样。在中国来看呢，这个呢中国的唯物主义呢，为什么会中国又发展出唯物主义出来呢，就因为中国过去就太过着重讲人的精神，这样呢就結果呢這個物質科學宗教那些就不能夠發展到極致，這個被忽略了。中國過去對物質世界比較忽略的發展，所以呢就出現了現在這種這種對反的一個唯物主義出現。所以这个无论是西方的发展或者中国文化的发展都好，这种呢现在我们今天着重这个唯物的精神，这种这样的发展正正是超视出我们人类今天是应该要走回一条返本开新的道路。西方文化的那个返本就是要讲这个宗教精神，要讲理想主义。而中國文化的反本呢，就要重新講返我們的儒家精神。在我們的儒家精神儒家文化裏面呢，我們是不能夠囊括一切文化，亦都不應該排斥其他文化不是以一個這樣的姿態出現。儒家那個姿態是怎樣呢？應該只是對其他文化活動作出肯定，對不同文化的獨立性作出肯定對這個物質世界的安排，即是對這個所謂科學技術的知識是加以肯定，對這個宗教的精神是加以重視這樣的。他就不是就要這個囊括他，又不是要排斥他這個是要對不同的價值都能夠加以重視加以肯定，这样来到去纠正这个唯物主义这个纠正唯物主义里面呢，这个宗教精神呢是有一个带头作用所以唐生呢就讲话，当时下吴光健先生呢曾经翻译了一本书叫做《列宁与甘地》，就是讲二十世纪的时候一个精神的象征，就是列宁和甘地。甘地正正就是用来直接对峙这个列宁的令到这个列宁呢这个显得渺小，显得无地自容的 啊，而耶穌同埋釋迦咧就要用嚟對治呢個物質文化啊，用嚟對治呢個物化嘅人生嘅啊呢、這個。咁樣所以呢個咧正正咧就係呢個講緊一講宗教啊，同埋呢個人性啊，係用嚟呢個對峙啊，呢個咧唯物嘅啊。所以唐生講呢個人民精神咧嚇、啊，不單止唔係反宗教，而且咧佢係要為呢個宗教嚟到去辯護啊，認為呢個人民嘅概念其實咧係可以包含啊，涵涉埋呢個宗教嘅精神。但是就不是说用这个宗教来到去这个统制人民，即是好像中世纪这样，一切以宗教 为上，一切以为宗教服务，就不是这样，而是人民这个概念里面同时肯定宗教精神，肯定宗教精神的价值。所以呢可以说孔子的精神呢也都同时会肯定耶稣啊、释迦、物质科学啊那些不同的精神，所以同时都可以涵涉不同的精神。但是在这么多种精神里面呢这个为什么我们要着重讲宗教精神呢，就是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啊、今天的文化底下呢我们呢这个文化出现了毛病，就是这个所谓唯物啊。唯物主義的毛病底下呢，我們就要更加要講一個宗教精神。所以呢這個相對地我們是要更加重視這個耶穌和釋迦中國文化呢就要重新講這個儒家的精神這樣這個呢就是唐生所講的這個一個宗教精神為什麼咁重要呢呢個現代社會呢個點解宗教精神能夠呢個挽救人類嘅物化嘅趨向呢咁呢一節嘅內容呢就係、是、主要就係講呢一啲好啦，多謝各位。